下一种痕迹在我生命里，我们之间的爱情留下空气，而我依然承受不起，这往事在心里不停地堆积，如果你不懂珍惜，思念会过期。我们之间的爱中的像空气，越想逃离却越沉迷，而回忆太拥挤，呼吸只能拥抱着空气，假装那是你，不曾远离。心碎 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教育品牌，北京文化产业50强的涂抹艺术教育第一期合伙人全部孵化成功，第二期合伙人正式启动招募。合伙人要求喜欢孩子，热爱教育，涂抹在创业路上给予的更多。招募电话：133-0112-5077，133-0112-5077。 我在从宣武门到中关村人头攒动的地铁4号线，摘下耳机，响起他的声音。 经典969， 是 FM 969。 我在北京飞往成都30000英尺的高空，俯瞰云端，响起他的声音。 是谁在敲打我？ 我在从美因茨到科布伦茨的莱茵河，捏着半张船票，响起他的声音。 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 欢迎收听969旅行者，我是泽宇。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一度风雨。 经典九六九，总被响起的声音。经典九六九广告城市合伙人招募计划正式启动，寻找想创业、有资源、有梦想的九六九广告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3-0112-5071，133-0112-5071。 随着落叶擦肩而过，多少年日升月没，转瞬间过。冰冷的雨滴打在温热的我的手，多少泪顺着脸颊不停滑落。而我的梦深藏在那里，有甜蜜的幻想，全是你和我。但你却说太遥远，梦已经不够，需要多些空间，让彼此再去寻找快乐。只想再听你说是寂寞，真的只想再听你说，在你心中我算什么？给我一个答案，算不算太过奢求？ 是 想再听你说愿意继续爱我，你只是低着头用力的沉默，真的只想再听你说，求求你不要再承诺，才明白爱上你等于爱上了寂寞，才明白爱上你等于爱上了寂寞。

也会输掉自己。昨天在想忘记你，漫不经心又想起你，学你做个深呼吸，就是那种气息，叫人逃不开，回不去。 Oh

只为你而高兴，还为自己忧愁，只好就放你走。一个小镇的姑娘到了大城市，你一定听过这故事。当你最寂寞的时刻，我陪伴你，给你我的安慰和鼓励。自己矛盾的思绪让我每天忧愁，只好就让你走。 十二点了，你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别被人听见哦，真糗啊！赶快把手边工作告一个段落，去吃午餐吧。大家好，我是陶喆，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